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榜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25集。 陆延辰把归晓送到孟小山家，自己刚退了婚，硬留归晓在厂里住，不说传出去惹麻烦，也容易让家里人对归晓妄下定论。况且刚和好就在一间屋里睡，哪怕不做什么也不妥。铁门被拽开，孟小山将自己的长发挽了个髻卷在脑后，打着哈欠。 我还担心你住修车厂呢，人多眼杂的。这么一看，陆晨还挺懂事，真把你送过来了。 归晓用肩撞他，一步三回头去瞧车里的陆延辰。这心境和当初刚恋爱时没太大差别，舍不得分开，多望一眼就跟赚了似的。铁门落了锁，陆延辰在车里坐着，将天窗开了，座椅后仰，瞧着天上那挂明月，静静地抽烟。约摸半个小时过去，归晓如他所料打来电话。陆延辰掐灭烟，电话接通，呼吸声细微的，是归晓的。 我后悔了，应该和你多待会儿。 想看我？ 嗯。 我还没走。 啊？他们都睡了，我出去不方便，院里还有好几条狗呢。 客房在三楼。 是啊。 陆延辰抬头打量着另一堵红砖墙。秦风家是标准的农家小院，前院有邻居，后院这堵墙是个空院子，地卖出去了，新主人还没搬进来。陆延辰目测了大约四个能落脚的点，又回头去看秦风家的墙。 等会儿。 他将手机咬住，黑色的影子在两堵墙上一借力，跳上了后墙三楼屋顶，落地。秦风家院子里的狗似乎察觉了，几条被拴着的黑影在大院子里低声呜咽着，窜来窜去的打着转，找不对劲的地方，可就是没有看到后院屋顶上站着的那个黑影。陆延辰将手机重新拿起来， 到处找找。 他的视线里，三楼的最右边的窗帘被掀开，隐约有白色的人影。陆延辰仿佛被戳到某个点，沉默了许久。他们这些人对人民是义不容辞的，对国家是誓死报效的，有任务出任务，没任务就扛原木滚泥潭求渡对抗。很多人一身伤换个嘉奖，退伍了什么都没得做，只能做保安。陆延辰为了让归晓看自己明显一点，在屋顶呼呼的大风里挺费劲儿点了半天，才算是点着了一根烟。归晓远远看着，像有一点星火在那黑影边忽明忽暗，就知道是烟。 每个人选择不同，没什么好抱怨的。 陆延辰低声说着，将左手抄到兜里，摸到了一张叠起来的卡片，这是今天刚拿到的地址电话。 想和我回内蒙古再看看吗？ 回内蒙古？ 嗯，去拿秦小南的户口。 寄过来不行吗？ 有点复杂，明天细说。想去吗？ 说内蒙古是陆延辰的第二故乡，并不为过。这次匆忙回来，是想尽快处理掉那桩荒唐的婚事，而现在 倒是想和归晓一起去，以另一种心态再看看那片草原、沙漠，还有人。 好啊，什么时候去？ 归晓答应得挺痛快，表示自己随时可以走。这又让陆延辰对归晓的职业有了几分猜想，但也没准备此事细问。他和归晓之间倒像是废墟重建，有点百废待兴的意思，所以这些都不急着问，慢慢来。包括他也有很多事要向归晓逐步交代。陆延辰远看着有人骑车过来，怕被看到说不清楚，又翻身悄然跳到车顶上落了地。归晓猛地瞧见月下人影不见了，吓了一跳。 啊，你摔下去了？ 有人来，先走了。 嗯， 早点睡。 归晓隔着墙看到有强光在两堵墙之间透上来，知道是陆延辰特地打的光给自己看，示意他真的走了。陆延辰回到修车厂，那些连夜加班赶工的小年轻们在厂房东北角拉了破沙发和椅子桌子打牌喝酒，烟味酒气混杂着汽油味，嬉笑怒骂，吵得人脑袋生疼。大伙儿看到陆延辰，叫了两声陈哥。 哎，陈哥来点儿。 陆延辰也没拒绝，过去有人想从沙发起来，被他按回去。 坐着，板凳给我。 哎，好。 于是他要了个最简单的小木板凳，跨坐上去，半点老板儿子的架子都没有。有人递烟，他举起右手示意这儿还有半截没抽完的。这里有不少年纪轻的孩子也想入伍，听说陆延辰过去在部队是军官又是反恐的，追着问了不少。换作平时，陆延辰不太会满足这种纯粹外人的好奇心，今晚心情不错，倒是应了几句。说到兴起时，有人还用手机搜图片给他看。 哎，陈哥你看啊，你们是不是也穿这种排爆服啊？听说足足有70斤呢。 挺重的，就是穿个心理安慰，真碰上专业炸弹也就保你留个全尸。 众人被唬住。有个小学徒要连夜赶工，带他的师傅出去搓麻将了。小学徒看一伙人都醉醺醺的，就陆延辰一个还挺清醒，于是好声好气地求陆延辰去帮忙弄个麻烦的东西，他自己不会。陆延辰没多废话，跟过去，半蹲在车子旁瞧着，时不时指点两句。大半个小时过去了，小学徒还没解决，陆延辰直接脱了外衣，自己钻到车下去了。凌晨3点，陆延辰冲干净回了屋，掀开被秦小南已经捂热的棉被，将小孩又弄醒了。 陆叔叔，我还以为你不回来。 不回来，我睡哪儿？来北京习惯吗？ 还行。 想家吗？ 嗯。 陆延辰其实想从小孩那儿听两句和归晓有关的话，随便什么都行，可无从问起。最后用棉被裹住秦小南，往暖气边上一推。 睡吧。 嗯。 秦小南脑袋一歪，将光着的脚丫自觉地插到暖气管的缝隙里，睡了。对于秦小南的户口问题，照陆延辰的说法是，秦小南的亲妈当初是和秦明宇相亲认识的，后来不欢而散。当初离婚，秦小南是跟着妈妈的，户口也随妈。后来小孩的亲妈去了乌兰巴托，把出生证和户口本都带走了。前两年秦小南去二连浩特念书，在家乡开了各种身份证明，疏通关系。 弄身份证明时，陆延辰让秦明宇顺便把小孩的护照也办了，还算有个勉强能用的证明。后来在二连浩特戒毒倒是解决了，来北京就没这么容易了。归属部队的人别看就隔着一道边境线，想出去比登天还难，一拖就拖到了现在。秦明宇没办法出去，只好拜托已经办了退伍的陆延辰去了。 军婚不是离婚很麻烦吗？ 归晓当时听完问得很隐晦，只要秦明宇不同意，这婚很难离。归晓对这条细则再清楚不过。陆延辰的回答是， 秦明宇这婚离得挺痛快的，就是因为结婚离婚太草率的问题挨了不少批评，弄得后来有人给秦明宇介绍对象他都不敢了，直说算了，等退伍再说。 归晓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两人商量到最后决定自驾过去，就当是两人的春节旅行了。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你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